由刘霞、吴俊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啊，来自亚马逊的爱书人，他们一位呢是王卫东，另外一位呢是张双双。两位，一位先生一位女士啊，两位图书编辑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马逊编辑王卫东。 双双报个名字吧，虽然叫台北东报了，你还是 我说正好上次来过了，这次又来了。我是张双双，亚马逊图书的编辑。 哎，每个月啊，这个亚马逊中文图书都有一份编辑推荐。那这个编辑推荐呢，会有十本书和大家见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还是把这十本书的书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十本书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跟他们二位进行沟通。公布书单开始。 第一本是《毛姆传》，这个是讲的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毛姆的传记。 第二本呢是叫《孤寂百年》，讲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名知识分子的他们的思想历程。 第三本是《漫不经心的传奇》，主要是讲的是法国的文化和电影。 昨天的中国，这是一本摄影集，反映了中国从1985年到2000年，这个期间中国的变化。 第五本是《托尔斯泰与子荣乙》，是一年阅读好时光，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在回忆他姐姐美好时光中，他做了一年的阅读，每天阅读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录。 下一本呢叫《黑羊》，这是一个现代的南美作家写的寓言集。 第七本是《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作者非常厉害，他去讲了很多社会物理学与现在这个科学的一个结合。 下一本呢叫《胡麻的天空》，这是一个叫《自然笔记》，是由一个农民阿姨写的，它反映了在过去60年农村的变迁。 第九本是《倒带人生》，这是记录一个流浪汉的一个传记的小说。 最后一本呢叫《花乱开》，这是一本叫漫画集，然后配以清新的小诗作为注。让大家看了以后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哎，刚才我们已经是把这十本书的书单跟听众朋友们公布了，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也来跟双双和卫东做一个交流啊。我觉得怎么感觉亚马逊的这个推荐的图书啊，每个月扎堆的方向不一样。你看，我在这一次的这个推荐的图书当中发现啊，包括像《毛姆传》，还有《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还有《漫不经心的传奇》。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物，关注的好像比较多了呢？和以往相比较起来啊， 所以这个才正说明我们亚马逊编辑团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没有一个特殊的说偏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是把最近出的这些新书好书找出来，然后大家这些编辑们共同去阅读，去交叉阅读，去评选，所以只要是好书都会就进入到我们整个这个编辑团队里面。 那咱就从人物传记，从这《毛姆传》开始说起吧，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关于《毛姆传》啊，我们除了这样的一本《毛姆传》以外，很多因为毛姆个人毕竟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嘛，所以他的传记大家多多少少也看了很多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推荐的是这样的一本，而且特别的副标题是《毛姆的秘密生活》呢？为什么要推荐，而且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本，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双双来讲一讲，这本书是你非常推崇的一本书，我知道在这次亚马逊编辑团队当中你给他了很高的一个排名。 对对对，首先其实是这样，我之前其实对毛姆这个人并没有那么的了解，那我可能代表一 一部分读者。很多人之前是通过他的比如月亮与六便士，这个是很多人去读过的。那对于这个作者本身，可能我之前没有太多了解。那看了这本书之后，首先他真的是一个很详实，资料很详实，然后很多的细节展现了这个毛姆的一生。我们把他去推荐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让更多的读者去了解他，因为他的作品确实涉及到小说戏剧有很多，而且这本书的话跟以前可能更多不一样，是拿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真的是像他副标题一样说毛姆的秘密生活，展现了他非常多的个人啊私生活啊，你也能从这个方面了解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以及他作品里面去展现出来的那些人物的塑造。 哦，对对，大家现在对双双的阅读爱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对于毛姆的秘密生活是比较有兴趣的。但其实这本书啊，刚才双双是这样的一个推荐，如果大家看到了这本书或者是您看过这本书啊，他在书中的很多的写法啊，并不是说我们普通的时候看人物传记是说他哪年哪年干了什么事儿，哪年哪年干了什么事儿，而是像毛姆就生活在你身边，他今儿早上起来吃了一块什么饼干，喝了一杯什么茶，然后呢他今天做了点什么，有什么想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身边行走，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啊哪年哪年干了什么事儿的人物传记。我觉得这才应该是双双最喜欢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他没有那么枯燥说啊想编年体一样，虽然他这个真的是从他小时候一直到他最后91岁逝世，这整个的历程都有，但是他没有那么枯燥说哎他每年每年到底是具体干了什么，整个你就像看一本小说一样。我们说哎真的毛姆的这一生他的精彩程度堪比一部小说，就是他的经历和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精彩的。 哎，我来给听众朋友们剧透一下啊，就是啊亚马逊编辑推荐他们一共有10个人，每个月呢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备选书目，然后呢从备选书目当中挑出这10本书推荐给大家。在这个定最后的十本书的过程当中啊，通常这个编辑之间啊都是有一些争论的，就比如说这本书我喜欢，那你不喜欢，最后怎么办？投票，那就是票数多者就进入榜单了。这本书呢是双双比较推荐的一本书啊。卫东，你在这本书上的看法和双双一样吗？我知道你们俩经常会有不少的矛盾出现哈、啊。这本书你投了同意票呢，还是投了反对票？ 我投了反对票。因为呢就是首先啊，我 是毛姆的秘密生活、啊、 我应该承认说毛姆本身他的作品我看的就不多，然后呢关键是他写的这部传记本身来讲是有很多精彩，就是让你认识到一个没有可能没有想到的毛姆，但是作为一本传记来讲我没有体会到跟他的其他精彩。可能任何一个人比如说流沙班，你写一本传记你肯定有独特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我们这个毛姆传过后呢，下面啊是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2论。其实谈到这本书啊，我个人啊在这一次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目当中，这一本书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那我知道这一本书的推荐者是卫东，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哎，刘莎，你喜欢这本书，我很高兴，因为这本书不仅是我推荐的，而且这本书最后，因为每一本书被推荐了以后，会让我们的编辑写一篇评论，等于对他的那个评论，就是在我们网站上，亚马逊网站上登下来的，也是我亲自写的这本书。因为我喜欢的这本书是说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他这本书呢讲了是12个就是近代现代知识分子，就是他的一个思想历程。很多人呢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然后闻一多、瞿秋白，就是他首先这本书定义了什么叫做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不仅仅说你有学位仅有专业知识，关键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然后呢对社会要有关怀，包括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识人， 最终一定要推动这个社会的前进的文化人和知识人。 是，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看到他们就是讲这个思想历程的时候，其实我看这本书后来一个点就是说，他介绍了一个闻一多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变化，就是其实闻一多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我们也给他很高的一个评价，但是最早的时候闻一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实际更倾向于国民党，他实际思想是有一个 转变 的过程，是逐渐慢慢的走向了，就走到了认识了共产主义，认识了共产党，才更多的去拥护他们的主张和思想。就从这一个故事我们会发现说，在那个年代 其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做出一个选择，都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中国当时社会的情况，做出一个我到底应该认为谁能够帮助当时的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走向一个和发展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十二个人各有千秋，他们的思想历程也不一样，但是呢确实能够让我帮助我能够重新看到说当时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择。 而且呢这样的十二个人物啊，其实呢把当时的中国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啊、维新变法等等的一系列的历史时间点和历史事件的串联起来，让大家对当时的中国呢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是一本特别适合在晚上静静的看的，给知识分子看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现在的意义也是让我们就现在我们的这的知识分子去想一想说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他的作用、他的使命和命运，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和理解。其实这本书我就推荐去读，即使仅仅去了解这十二个人在当时的那个思想的那个发展历程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小的缺点啊，就这本书你一定得静静的、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才能够读得进去，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历史事件呢，还有除了这十二个人物以外的其他的历史人物，如果你对那些人物不了解或者历史事件不了解的话，恐怕你还得需要再补补课了。 我相信大家能够读进去，因为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刚才呢介绍了两本书之后呢，下面这一本呀是《漫不经心的传奇》。其实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啊戛纳电影节 是应景的是吗？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本书。没有想到啊，这本书的编辑推荐双双给了我另外的一个答案，我们来听一听这答案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呢是叫《漫不经心的传奇》，它的副标题是法国电影与电影的法国。那我拿到书的时候，我开始以为它就是专门去讲那个就是法国电影的，因为它这个作者他本身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大荧幕的就是整个讲电影杂志的主编。那其实真正翻开之后，我发现它不光是法国电影，它其实以电影是载体，但是法国文化是主体，也就是它以电影为线索。那它其实讲了很多的法国的文化呀、历史啊、风俗、艺术等等，你会在这里面能看到很多的就是法国它内涵的这些东西。所以能理解说哦，法国人他的那些性格的养成和他真正在这个文化氛围下他会是怎么去想的。那里面他也最开始是拿着这个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去穿插着。为什么叫漫不经心？我觉得这个作者写的就很漫不经心，你会发现他没有就不受这种写作的束缚，他会哎一下说到这儿，然后一下说到那儿，但你又不会觉得很繁杂，因为你会随着他的思路和笔触去整个随他游走去法国。 你就当是在看书的蒙太奇吧。 对对对， 穿梭一下就 可以了。对，真的像漫不经心的把法国的很多东西讲出来。那后面他比如说他会讲法国人就是天生的就是为爱而生的，那活着就要爱，爱就要自由和平等。然后他也会讲这些就是法国艺术影片的主题，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他会去挖掘深层次的这些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还可以当做一本旅游攻略。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虽然说到了这本书的副标题啊，是说到的这个法国的电影和电影的法国，但是这当中呢，还会有你到哪去看好的风景，然后还有咖啡馆，然后还有餐厅。所以呢，如果是喜爱这样的一本书的朋友，在你了解了这个法国和电影之间的关系以后，你还能拿它当一本攻略，去法国的时候不妨也带上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追着某个电视剧啊，或者是追着某个电影去旅行，这本书也可以当做大家的一个参考。 对，就相当于你可能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是当时那个比如说《天使爱美丽》里面那个女主角和她待过的咖啡馆或者是你去哪儿哪儿能看到，所以你可以拿这本书作为一个旅游攻略去寻找你之前看过电影里面的场景。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啊，是我们今天两位编辑又起了比较大争执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推荐者呢是卫东，六本书就比较顺畅了。那我们就要从这样的一本书《托尔斯泰与子荣乙》来跟大家说起。这又是一本别样的人物传记啊！这一次这亚马逊中文图书写人的真多，《毛姆传》《孤寂百年》，还有这个《托尔斯泰与子荣乙》，是吧？那我们来听一听双双的推荐，说一说这个有毅力的人他是怎样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对。 对，我觉得可能这本书它不太，就是不是完全的那种传记，而是主人公他，因为他姐姐去世了，他最爱的大姐去世了，那在这种带来的这种离世带来的悲痛，让他去觉，就是开始要逃避这个生活。那他逃避的方式是什么？因为他从小就很爱读书，他就决定说，我要从书籍中开始，就是寻求慰藉。那他我们现在就经常讲说有 gap year， 就是间隔年，他结果开始了一个叫阅读年，他决定每年就是。一年就是相当于每一天都要阅读一本书。首先他这个毅力就让人觉得确实是很厉害，同时就是说已经是40多岁，又是女儿，又是妻子，又是母亲，那他能在这种繁琐的生活中能找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让我们感觉很不一样。 我觉得他呀特别会挑选书。你看，如果是一个人这个一天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你看一本书，这个量其实就已经是挺大的了。他有的时候就是比如在等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去一个地方坐火车的途中就去看一本书。那他在挑书的时候肯定是特别细心的挑了不少这个页数比较多比较少的书，要不然不能够保证一天读完一本书，这是一个超大的工作量啊。 反正他这里面其实后来去看他的书单，因为他最后附上了他这一年读的书单，什么类型都有，社会学、小说、哲学都有。那我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这本书其实给人是很温暖很正能量的。那他后面去讲就是说文字是活生生的，但文学是一种逃避，就是不是逃离生活，而是逃入生活。他会觉得说我在读书中我其实是寻求一种慰藉，但反过来到生活中其实我是不断的再去进步，不断的再去面对这种残酷的生活。他也就讲，因为他一直是很爱他的大姐，那大姐离世之后他一直沉浸在那种悲痛中，他说能抚慰悲痛的只有回忆，那慰藉永失之痛的唯有承认与尊重曾经存在的那个生命。就很多你会仔细去发现，他在读书的过程中他会有很多哲学的思想出来，那不管是面对生活或者面对人生，你会觉得读的时候，他当然你也有遵照他的书单，你会知道很多很多有名的这些书，然后你也会想去阅读。那同时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种思考。 那双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书吧，我们可能读起来就越读越觉得这个心情澎湃的啊，有一些书呢我们读起来的话呢会感觉到这个心啊特别的沉静。 对， 这本书其实就是让你觉得特别静的那样的一本书。 对，因为它相当于就是子容椅，它真正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子容椅一本书，这样呢可能坚持下来。那我觉得很适合自己，比如说某个周日的下午，然后坐在沙发上可能慢慢的去读这本书，可能跟着作者去感受一下这种书籍带来的这种力量。 我记得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啊，你在读有一些书的时候，尤其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孤寂百年，你得需要了解一些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才能够把这书很畅快的读下去。但这样的一本书呢，虽然它在这过程当中谈到了很多这个世界名著，可是呢它其实是一本特别生活化的书。 对， 它在旅途过程当中什么样，它会朋友的时候什么样啊，所以大家读起来会很轻松。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按照这个书后面的一个书单自己去读一读。刚才咱们说到了是这个托尔斯泰与子容椅，那接下来这本书啊是一本寓言集。其实近些年来这寓言集特别少，我觉得这是一本我这几年当中看到的很少的寓言集当中的一本儿啊。我们来听一听卫东的评价吧。 这本寓言集的名字叫《黑羊》，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危地马拉的作家，然后他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墨西哥度过的。他的那个特点是写短篇小说，而且在拉美文学中呢独树一帜，有他一定的地位。这本书《黑羊》就是其中的一篇。他这40篇的寓言的特点呢，坦率的讲，有点像冷幽默。其实这本书，我有些他写的这些寓言，我看完了以后，我现在觉得好像很有味道，但也没琢磨出来说得出一个什么简单的结论。不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寓言，说哦，得出一个是非观念呐、等等等等。它因为很多是对人性的一种描述，所以很有意思。如果刘莎你不介意的话呢，我就想念念他《黑羊》这一篇小小的短的寓言，因为他这本书集子就叫《黑羊》嘛。 没错，要是念你别的书呢，我还不同意呢。就是因为这篇寓言集都很短，所以我一定同意。 对，他《黑羊》，许多年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有只黑羊被枪决了。过了一个世纪，一群懊悔的羊在公园里为这只黑羊立了一座宏伟的马兹雕像。从此以后，只要黑羊一出现，就将他们快快处决，以便让那些平庸的后代羊群 也能够借此练习雕塑。 哎，我再来读一篇也是非常短的寓言，方便大家对这本书的了解。这一篇的名字叫《睡不着的镜子》。从前呀，有一面手握镜，当他独处的时候呢，就发现没有人在照他，于是就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好像不存在似的。他就这么想呢，也许会有几分道理，但是啊，其他镜子呢却因为他这么想而嘲笑他。当到了夜里的时候呀，人们把镜子放回梳妆台的同一个抽屉里的时候，这一面镜子才能够松一口气，伸直了腿睡觉，远离了白天那些让他心神紧绷的烦恼。挺短的，都挺短的小寓言。 对，而且这个作家很有特点，就是我如果大家去买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呢，随着这本 不便宜是吗？ 对，不便宜，而还最关键有很有意思的是说，随着这本书，他赠了一个镜面的小笔记本，就是有点像锡纸这样亮亮的。他为什么要赠这本书呢？赠这个本呢？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你拿到了以后，如果你买了这个书，你在亚马逊买了这个书，然后你看到这个小册子，你打开的时候，答案你会自己发现。我不剧透是因为说这个也是作者讽刺风格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寓言的一部分。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本书比较贵啊，其实现在的书都不便宜，但是这本书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当中啊有特别多的一些精美的插图，大家可以去看那些插图，彩色的，然后有点像印象派的画作啊，有不少，真的是非常精美的一本寓言集，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不知道卫东是不是也觉得这本书物有所值呢？但是我为什么没有那个银色的小本呢？我一定要看一下，我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样的。 你看一下答案。 好了，我们刚才是跟听众朋友们在说到黑羊，因为每一次到了这个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节目的时候啊，这任务都比较繁重。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另外的一本书《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物理学》，这是双双推荐的，好有知识的双双呀。 这本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就是前端思想的一本书。那这个作者彭特兰，他相当于是 MIT 人类动力学实验室的主任，他研究的很多都是最前端的东西。那这本书呢，他可能介绍的就是主要在讲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其实社会物理学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概念，那他会认为普通的以前的这种物理是讲究说能量的变化去导致这个动力的变化，那他可能认为社会物理学是保证着这种思想的变化，改变行动的变化。那我觉得是很多其实是比较深奥的一个思想。那这本书呢，就从不同的他从研究方法，以及到最后他在社会的这个实验当中，他怎么样把他这个整个的思想的历程给大家展示出来。而且这个就是作者很厉害，就是他很多的都是创新的东西。那他的其中有一个徒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知道 Google Glass 就是 Google 产的那个眼镜，那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研发人员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带给很多的人的以及这个社会的更多的这种创意的东西，其实是很就是很精彩的。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两位爱书的编辑张双双和王卫东的推荐。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想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